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99集，放养。两人离开白府去太学，一路上雪已经很厚了，好些小孩都在路边打雪仗堆雪人，白雪覆盖的开封城也是美不胜收，展昭和白玉堂边走边赏雪景，很是惬意。两人正走着，就看到一个红色的身影从前方一间铺子里跑了出来，手里大包小包，身边还跟着一只威风凛凛的大狼狗。这红衣人可不就是火凤堂主林业火吗？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同时看那间大铺子，随后哭笑不得，这间是开封府最大的首饰铺子。 林业火越来越高端了，平时也没见他带什么饰品，而且看买的这量也不少。哎，你说这是准备嫁妆还是聘礼？ 两人快走了几步，上前一起伸手，在林业火准备冲进一间成衣铺子前拦住了他。林业火回头眨眨眼看两人， 哟，你俩也逛街啊？正好帮我拿点东西。 闲人。 展昭和白玉堂看林业火买的东西，就见都是些女人的饰品还有衣服，就有些不解。 你买来干嘛？ 我妹子要过生辰了。 哦，原来是依依要生辰了呀。 啊，哑巴他爹太不像话了，把我妹子带得跟野小子似的。 说起依依，林业火长叹一声。展昭和白玉堂想了想，的确林月依平日的确是挺朴素的，不过因为跟林业火一样长得太过艳丽，所以就算只是随便穿衣服看着也明艳动人，而且林业火给他买的裙子大都是红色的。 我那天往他头上插了只头钗，你们猜怎么着，他戴了一天竟然把脖子扭了，说晃晃的好难受。啊，我这个妹子长得倾国倾城啊，竟然不喜欢打扮，气死我。 林业火痛心疾首，展昭随手拍了拍他肩膀。 女为悦己者容嘛，等他有了心上人会好的。 展昭话说完，就感觉四周围瞬间一阵沉默。 哼，这呆猫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 啊，心上人。 火凤眼眉都竖起来了，咬牙切齿的。展昭一惊，感觉林业火身边雪花乱窜，白玉堂赶忙扯开话题。 邹良呢？就你一个出来啊？ 哑巴看他兄弟学射箭去了。 小霍叔在叫他？ 那可不，简直是惨无人道啊。我第一次看到比大和尚还不靠谱的师傅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立刻弃了林业火，奔军营看热闹。林业火皱鼻子，转身冲进成衣铺。 每样给老子来一件。 成衣铺老板惊得一哆嗦，算盘都飞了。伙计们一见来的是林业火，那表情就跟卖古董的看到天尊似的，优质客户。展昭和白玉堂赶到赵普军营的靶场，就见众人都在。赵普搬了张椅子坐在大门口，欧阳少征和邹良都在两头的城楼上，军营的好多将官都在城墙上看，而不远处教军场的高台上摆着张藤椅，吴一霍裹着一件白色的裘皮披风靠坐在那里，双手握着个暖手炉，看着下边的靶场。一旁陈星和月牙边在小桌边烧热茶，边张大了嘴看着下边靶场的情况。此时靶场上根本看不到人了，也不知道龙桥广在哪儿，只看到靶场上雪花纷飞。小梁子就站在赵普身旁，手上也拿着把弓，看得直蹦。展昭和白玉堂走了过去，赵普坐在椅子上特大爷的喝着茶，还美滋滋点头。两边的城楼上，欧阳少征和邹良看着也挺开心的。这几人开心什么？龙桥广这剑术学下来，杀伤力简直提升了几个级别，以后有小规模的敌军到城门口，只要他一个人就能干掉了。 而且场面惊人，绝对有震慑作用。赵普正琢磨着找个什么机会献给辽和西夏看看，一想到那几个死对头掉下巴的样子就乐。等靶场上的雪花停下来，就见龙桥广独自站在靶场正中央，四周围并没什么变化，但是城楼上的将官士兵们却是发出了惊呼声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上了城楼往下一望，就见雪地上沿着龙桥广脚边朝着四周围发散开来，布满了密集的箭孔，而且这些小窟窿还有规律，看着是一张地图的样子。白玉堂微微地挑了挑眉，是开封城的地形图。吴一霍抱着手炉瞄了一眼，轻轻一摆手，龙桥广内径一扫，雪地平整了。吴一霍伸手跟陈星要东西，陈星从桌下拿了一个兜子给他，展昭和白玉堂好奇地凑过去看，就见是一兜子丫鬟们用来煮茶的熏豆。吴一霍将兜子往天上一甩， 不准碰到雪花。 随着吴一霍话音一落，众人就见天上大片豆子散开落下。此时空中正飘雪，而且四外无风，雪花就这么垂直往下落，豆子混在雪花里。与此同时，龙桥广一扬脸抬手，众人就听到不断传来的破空之声，以及那些在空中四处乱蹦的豆子，然而雪花却是依然垂直往下一片一片的落，一丝不乱。展昭和白玉堂一挑眉，豆子落下也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，等众人眨了几下眼再看，只见雪白的地面上布满了绿色的熏豆，每一颗都一分为二。在楼上众将士拍手的时候，就听吴一霍不紧不慢吐出一句话， 有一颗漏了。 在哪儿啊？ 龙桥广搔了搔头。吴一霍将手中茶杯往远处一甩，等茶杯回来，一颗熏豆从一棵树上掉了下来。众人嘴角抽了抽，吴一霍打了个哈欠， 豆子捡起来。 众人同情地看龙桥广，龙桥广搔搔头，仰着脸问他师父， 怎么捡？ 自己想。 病书生眼睛一眯，广爷就站在靶场中间抓耳挠腮想主意。展昭和白玉堂瞧着还挺有意思，果然吴一霍教徒弟也跟其他几位老人家一样放养。展昭和白玉堂看向蹦跶着给龙桥广出主意的小梁子， 小四子他们呢？ 嗨，都在太学呢。今天林夫子不在，公孙先生跟大人去龙兔阁了。太学今天不上功课，大家一起练功夫，那头啊比这里还乱呢。 林夫子不在吗？ 哦，他不是要请客什么的吗？跟林霄跑去城门口接人去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倒是想起来了，林夫子之前倒是提起过歌园百寿宴，想请以前的老朋友来吃饭。突然小梁子又压低了声音开口， 哎，几个老头貌似是想给小郭叔给个什么惊喜的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没说话。 哎，你们去不去太学？你们要去太学，就帮我把简儿给接回来。简儿说一会儿要跟葛青去太白居订餐，等你们回来的时候叫我一声，我也去。 小四子帮着去订餐？ 那是，你们也知道太白居那几个大厨脾气大的嘞，有些菜太麻烦他们不肯做，要简儿去订才有。 瞧人小四子这人缘儿。 说话间，靶场上又开始翻天覆地了。展昭和白玉堂离开靶场，朝太学的方向去。刚走进太学，就见书斋门口的台阶上，小四子和林月一并排坐在那里，两人正喝茶吃点心呢，似乎在讨论什么。小五在他俩眼前的雪地里打滚，黑虎都快滚成白虎了。见展昭他们进来，小五腾身一抖毛，甩了展昭一身雪。展昭边伸手去抓他过来揉毛，边问小四子和依依， 你俩怎么在这儿啊？ 哎，里面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凑到书斋门口，绕过石头屏风往里一瞧，好嘛，满地都是人， 那些平日一表人才的太学学生，这会儿东倒西歪的，一个两个满头大汗，衣衫不整。天尊抱着胳膊，一脸嫌弃地站在一旁，阴侯也有些无语。 就跑了两圈而已，至于吗？你们都告诉你们提着那劲儿跑了。 一众大才子都张着嘴傻呵呵看着二老，那意思，那劲儿在哪儿呀？怎么提？ 这眼神比小四子还蠢吗？ 蠢啊，比猪还蠢啊。 天尊直跺脚，展昭和白玉堂默默地退了回来，莫名有一种风水轮流转的感觉。天尊和阴侯当年教他俩的时候那个嚣张，这会儿好了，可算遇见饭桶了吧。两人刚出来，就见门外林业火扛着个大包袱杀到了，一抬头一看到他蹦起来就跑，林业火撒腿就追。 你这是什么打扮？竟然连胭脂水粉都不上一点、你给我站住。 林业火扔下大包小包就去追妹子了，留下哑巴在院子里摇尾巴。小四子凑过去翻了翻地上两个大包，乖乖，都是裙子和首饰，几盒香粉熏得小四子连着几个喷嚏。小四子放下茶杯，觉得展昭和白玉堂来得刚好，这会儿天尊和阴侯肯定没空了，他索性跟他俩一起去趟城门口找歌清，趁早到太白居订酒席，中午还能找他爹和舅舅一起吃个饭，而且展昭也在，太白居什么好吃他最清楚了，让他帮着出主意。于是小五驮着小四子跟展昭白玉堂一起去了太白居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